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积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斗法上集。 马瘦毛长蹄子胖，两口子睡觉争热炕，老头要在炕里头睡，老婆死气白咧的偏不让。老头说是我捡的柴，老婆说是我烧的炕。老头说偏睡偏睡偏要睡，老婆说不让不让偏不让。老头子操起了掏火耙，老婆子拿起了擀面杖，哎呦，两口子乒了乓啷打到了大天亮。挺好的热炕谁也没睡上，怎么没睡上啊？全凉了呗。列位听众收拢耳音，咱们相声有戏再开新篇。那位问了，今儿这段说什么呀？嘿，您可来着了，今儿这段可是大 IP 大制作，豪华卡司，明星阵容，大型古装魔幻穿越悬疑动作剧啊。不过多精彩的故事咱们也得从头说不是。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明朝成化年间。 顺天府最大皮革厂上市了，新三板、创业板、纽交所、纳斯达克，我掌柜的心里是真高兴，真高兴，我是真兴高，今天通通甩卖了，不是300两，不是200两，只要20文，只要20文，通通只要20文，快来买，快来看嘞。 咋真丑嘞？俺说六婆，你这忒黑了啊！这荷包撑死10文钱啊！我说你编个故事价钱，你就翻1倍。 嗨，我说孙德龙，你不好好的卖鱼肉，问我婆子这干嘛啊？这叫生意经，你懂吗？学名我这叫品牌故事，你得好好研究买家的心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看你也不懂，等哪天婆子我开一门消费者行为学，好好的给你讲讲。 还行为学？你认识俩字儿，你真当自己私塾先生呢？ 嘿，我告诉你啊，婆子我还真就比你认识的字儿多。得，赶紧卖你肉去，别跟我这耽误生意。 肉？啥肉？卖光了。你没看见俺刚从肉市回来？还喝了2两吗？ 我看你啊，就像喝大了，平时3脚踹不出一个屁来的主，喝点就话多。我看你早晚有一天倒霉在这酒上。 你可不能这么说，酒可是好东西啊，这酒是高粱水，嘴任闲嘴吞儿，走路俺不看见道啊，简直就是见了鬼儿。对，说了这么多啊，差点忘了正事。六婆，俺找你有正事儿。 什么事儿啊？ 俺刚才过来的时候啊，看前门乱哄哄围了一群人，不知道在干啥。 嗨，肯定又是剐蹭了呗。要我说啊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追尾的后车全责啊，剐蹭的拍个照片叫交警来，你说这俩车都不动窝堵那路中间， 真够没功德的。 咦，不是刮蹭人，要是交通事故俺叫你干啥？你又不是交警。 啊，不是事故啊，那是不是又哄抢什么东西呢？哎，就那些个老头老太太听风就是雨，这不是前两天东阳扶桑那边又大地震了吗？肯定又是抢盐呢。 咦，也不是抢盐嘞，你能不能等俺把话说完了？ 你说。你这不是喝多了舌头大不利落吗？我听着我就着急。 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前面啊一群人乱哄哄的围着一个牌子，好像是啥告示。你不是人字吗？俺想让你去看看上面写了什么啥。 看告示？你早说呀。 那你也得让俺说呀。 得，别废话了，我带你看看去。 咦，老贾，让一让啊！哎，刘波，看见了吗？就是这告示，写的是个啥？ 哼，这个呀，这不叫告示，这叫皇榜。 皇榜？啥皇榜？ 就是皇上家贴的告示，就叫皇榜。 那不还是告示吗？皇榜，竞争新词。哎，那上面说的是个啥？ 你听着啊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朕迁都以来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四方仰德，万国来朝。不想今有东阳国派一龙傲天大法师前来进贡，名为进贡，实为…… 咦，等等，你这说的都是啥呀？啥叫奉天承运？皇帝诏曰呀， 就是皇上说的话。就叫做皇帝诏曰， 皇上说了话叫皇帝诏曰，那俺说的话叫啥曰？ 你呀、啊，你说的话那叫人干预。 你俺娘们咋这么文明呢？啊，那自朕迁都以来是个啥意思？ 哎，我说你一句话一问呢，啊，哎，干脆说吧，你哪句话听不懂？ 咦、哎，你这话问，俺都不太懂。 费我半天吐吗？啊，算了，我也甭念了，我直接跟你说。 喂，中， 这皇榜是说呀，这个东阳国是咱们的属国啊、哦，这个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。今年呢，派了一个使者来，这使者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 不， 叫龙傲天大法师。 哦， 他呀。会打哑谜，打36首哑谜，会念70部《金刚经》，找咱们的人斗法。如果咱的人有会打哑谜、会念《金刚经》的，就要赢了这龙傲天。皇上讲的，赏1000金，封1万户侯，就是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要多大官给多大官。 哎呀， 明白了吗？啊， 哎呀，好事儿啊！ 不过你听了也没什么用，你又不会打哑谜，又不会念金刚经。 耶，你这娘们儿咋小巧人？你咋知道俺不会打哑谜，不会念金刚经？ 得了吧你！哎，你会打哑谜，你也就肉市上跟人家讨讨价，手吞的袖口里面拉两下，掰两下。哎，你那也叫打哑谜？你那要是叫哑谜，活的我之前那套生意经就叫做黑怕。 我跟你说你还不信啊，你信不信俺现在就把这黄榜给揭了。 哎呦，我还真不信了。你接呀。 俺接。 你接呀。 俺接。 你倒是接呀。 俺哎呀，咋还真接了？哎呀，胖子，你看咋样啊？俺孙德龙说一是一，俺说 那这能咋的啊？ 那 方案多啥的？ 啊！你能绑他干嘛呀？他喝多了，俺们俩这逗闷子呢。这回孙德龙算是完了，你还真敢接这黄榜啊？真是酒壮怂人胆儿，真让当兵的逮走了，我看是虚脱极少啊。 俗话说得好啊， 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，小酌怡情，酗酒误事。我劝您各位喝酒千万要适量，别跟这位孙德龙孙爷一样，喝多了什么都敢干啊！正像这刘婆子说的，孙德龙这回啊，算是倒霉倒在这酒上了，接了黄榜被押走了，孙德龙该明白了吧？嘿，还真没有。您别忘了，孙爷这酒啊还没醒呢。 启禀大人，接黄榜的狂徒带到。 大胆的狂徒，姓甚名谁，胆敢揭掉皇榜啊？ 咦，你说啥了？你问俺，俺再没问你嘞，你叫个啥？ 本官我姓谢名进，奉万岁之命在此看守皇榜。 谢晋？哎，他真哎，想起来了，你不就是那个谢宣师吗？ 我给你取个名吧，现在我看你前途不可限量，将来能够一步上进，给你起名叫谢晋谢红奎。 哎呀，你的古然可听了不少啊，都是那个胆口大王刘宝瑞刘先生说了，说了那听得好啊。哟，爱听他说的那个斗法，哟，那真是。 住口住口，休得胡言，害得听众都出戏。我来问你，你是何人呢？ 俺姓孙，叫孙德龙。 孙德龙，你为何当众揭掉皇榜呢？ 你这话问，就这还大学生，那皇榜不是招人和那个啥法师斗法吗？ 正是啊，皇上正在寻找法官和东阳国的龙傲天大法师斗法。 这不就完了吗？俺就是你说那个法官啊，弄个那个沙田斗法。 好，你是斗法的法官，你可会打哑谜啊？ 当然会了。 那你可会念金刚经啊？ 那还用说。 哎呀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。可这孙大法官在此稍候，老夫我这就去找那东阳国的龙傲天大法师商量一下斗法的事宜。 你忙你了啊，俺在这儿等。你还别说，要这酒劲儿一上来，有点犯困啊。 龙傲天大法师何在？龙傲天大法师何在呀？ 谢谢师，一连几日不见踪影，我还以为你躲着本大法师呢，不知你们找到能和本大法师斗法的法官了吗？ 大法师未免太过猖狂了，像我天朝上国，地大物博，能人辈出，小小的斗法岂能难住我等啊？ 如此说来是找到了。 那是自然，本官此来就是询问大法师斗法的事宜。 本大法师今日法力正盛，不知今日斗法如何？ 好好好，今日就今日。不知道大法师都需要什么东西来斗法呀？ 在空地之上搭上两座法台，东西各一座，三丈三高，法台上要八仙桌子一张，太师椅一把，香炉五供蜡签，黄毛边纸，朱砂笔，五谷杂粮，一碗芦根水。至于你家法官要用什么，我就不知道。 哎，好好好，大法师稍后片刻，法台啊马上就搭好。是，请看，法台搭好了。 罢了罢了，本大法师这就上法台，等候你家法官。 呼呀，哪儿来的这么一股妖风，就把他拖到台上去了。哎呀，看来这龙傲天大法师还是有点法力的，不成，我得赶紧去找找孙法官，叮嘱他几句去。 忽然一阵狂风刀刀把那法师吹跑了。 哎，您听见没有，那可真是妖风阵阵，飞沙走石。哎，咱们这大型古装魔幻悬疑动作剧的魔幻色彩总算是出来了。谢学士啊，看到对手的法力了得，他赶紧跑去找这孙德龙，可孙德龙那儿啊却是睡得正香。 孙法官，孙法官， 这一觉睡了。 孙法官， 啥法官啊？是你找错人了吧？俺不是学法律的。 谁找那法院的法官呢？你不是要去斗法的法官吗？ 斗啥法呀？ 嘿嘿，我说孙法官可不能开玩笑啊，你不是接了皇榜要去跟东阳国的龙傲天大法师去斗法吗？ 晃崩斗法 赏千金封万户侯，就是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要多大官给多大官。 哎呀， 明白了吗？啊， 哎呀，好事儿 啊！ 不过你听了也没什么用，你又不会打哑谜，又会念金刚经。 你这娘们儿的小巧人，你咋知道俺不会打哑谜，不会念金刚经？ 得了吧你！ 哎呀，俺想起来了，好像是那个刘婆子撺掇俺接了那个黄榜。 哎，孙法官啊，你嘀咕什么呢？ 哎呀，大老爷呀，大学士啊，想起来了，俺刚才喝多了才接了黄榜，俺哪会什么斗法呀？ 不是你 大学士啊，俺是一时冲动啊，俺都是那个莽撞人呐、啊。 我呸，莽撞人你也比得了？那可是一辈古人。 滚，俺不知道啊。 好，我说说你听听，在想当初。想当初，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，只见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，赵云单枪独马闯进曹营，看到大都两杆夺槊三条，马卧陷坑堪堪废命。曹孟德山头之上见一穿薄小将，薄盔薄甲薄骑靠，坐骑薄龙马，手使亮银枪，是乃员勇将。心想，我若收服此将，何愁大事不成，心中就有爱将之意。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，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，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，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？曹操言道：正是。徐庶言道：何不收留此将？曹操急忙传令，令出山摇动，三军听分明，我要活赵云，不要死子龙。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，83万人马，51员战将，与他一人敌命。众将闻听，不敢前进，只有后退。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，二仗常胜将军之威名，杀了个七出七进，七进七出，这才闯出重围。曹操一见这样勇将，焉能放走，在后面紧紧追赶。追至党阳桥前，张飞赶到，高叫：司令不必惊慌，毛家在此，料也无妨。放过赵云的人马，曹操赶到，不见赵云，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。曹操忙问夏侯惇：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？夏侯惇言道：他乃是张飞，一莽撞人。曹操闻听大吃一惊，想当初关公在拨马坡斩颜良之时，曾对某家言道：他有一结拜三弟，姓张名飞字翼德，在拨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，犹如探囊取物，反掌关文一般。今日一见果然英勇，撤去某家青罗伞盖， 关一关那莽撞人无意如何。青罗伞盖撤下，只见张飞抱头还眼，面如刃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海下扎里扎撒，一副刚然犹如钢针卡死铁线。头戴宾铁盔，二龙斗宝，朱缨飘洒，上嵌八宝，轮罗伞盖，花冠鱼肠，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，内衬皂罗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马万里烟云兽，手使丈八蛇矛枪，站在桥头咬牙切齿，捶胸愤恨，大骂曹操听真呆，今有你家张三爷在此，尔等或攻或战，或进或退，或争或斗，不攻不战，不进不退，不争不斗，尔乃匹夫之辈。大喊一声，曹兵喝退；大喊二声，顺水横流；大喊三声，把挡阳桥喝断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长坂坡前救赵云，喝退曹操百万兵，姓张名飞字翼德，万古流芳莽撞人。 耶，说的真好，俺不懂事，俺就是个小孩子啊。 呸，小孩子你也配？那可是几位古人呐、 啊。咦，又是古人呐、啊、俺也不知道啊。 你不知道啊，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。 听大学士，别想当初了啊，你再说这季该超市了啊。俺也比不上小孩子啊，什么混人、苦人、粗鲁人，什么其他那蝙蝠侠，俺都比不了啊。可是俺真的不会斗法呀，你就把俺放了吧。 谢学士这汤汤汤汤一大段的贯口，说了也是白说。这孙德龙啊，说到底还是不会斗法。那么谢学士会放了他吗？到底谁能胜过那猖狂的龙傲天大法师呢？种种疑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 广播剧《相声有戏之斗法》出品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，总策划李杰，监制吕游，总导演张有信，导演马笑宇、徐超，编剧徐超，录音制作马笑宇，说书人由赵亮演播，孙德龙由夏明演播，刘婆由董珂演播，谢学士由季彤演播，龙傲天由周准演播，皇帝由俊杰演播，士兵由夏明演播。 爆节去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雾霾天气的出现，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，主动减排，从我做起，建设美丽首都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一出